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六章，饮鸩药神。 法力就是法力了，还能是什么？ 面对江瑶的质疑，红发男子呵呵一笑，像是听到一个搞笑的问题。 法力？魔法？现代社会还有这种东西？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江瑶一脸不信。 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要不你用科学给我解释解释，这只鸟妖和那些复活的尸体是怎么回事？ 江瑶顿时就没话说了。之前那些被所谓妖物控制的尸体暂且不说，眼前这只倒在地上的丑陋巨鸟可是活生生的存在在他的面前，而且自己数分钟前还差点命丧鸟爪，这些事实可不是用他现有的世界观能解释的。 这世上还真有妖怪，我一直都不知道。 憋了老半天，江瑶终于还是接受了现实。 你不知道的事儿多着呢。妖怪和人一样，从上古时代开始便一直存在至今。不过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妖类为了生存开始掩藏自身。步入现代社会后，不少妖类更是以人类样貌生活。说不定你的亲朋好友之中就有妖怪的存在。 红发男子一边说着，一边蹲下身检查着那只苟延残喘的鸟妖。只见对方那先前还暴走而赤红的双目，此刻倒是已渐渐褪去了力气，瞳孔之中满是虚弱。 你说妖魔一直都混在人类社会之中，那人类岂不时时刻刻处在危险当中？ 江瑶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刚才那只鸟妖的袭击就足够让他这个多少有点功夫底子的人死上好几回了，更何况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弱妇孺呢？还有这房间内散落的数十具尸体，恐怕便是最近那频频害人的暗影游戏的受害者，而这暗影游戏应该也正是这只鸟妖做的孽。要是社会中还有更多此类作恶的妖魔，那人类世界已然岌岌可危。 你想多了，妖类也不是傻子。你想想啊，人类的数量远远多于妖类，要真发展成妖人大战，对谁都没有好处，倒不如安分守己，相安无事。而且啊，就算万一有妖破坏规矩袭击人类，那也自有某些家伙去收拾，你操什么心？ 某些家伙？ 江瑶眉头一皱，敏锐地揪出一个关键词。 哼，正如人类社会需要有政府维持秩序，在你所看不见的世界的另一面中，自然也有为了守卫规矩而存在的秩序维护者。 红发男子摇摇头，似乎也不打算就在此说什么。他站起身，看着地上的鸟妖，轻轻地叹了口气。 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情况倒是真有点不对劲。这只妖名为师兄，平日里是一种非常温和的妖类，突然害人实在不太正常。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 江瑶总算问出了他一直想问的问题。 你以后啊会知道的。 红发男子轻飘飘地回了一句，一转身向门口走去。 马上会有人来上号，再待在这里会有麻烦，快走吧。 等等，还有件事情。 江瑶忽然想起自己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 我有个朋友不久前失踪了，最后出现的地点 就是这里，我得在这里找线。 没等那锁子说出口，江瑶身体忽然一颤，他看着红发男子面无表情地将视线投向这满是尸体的密室，瞬间就明白了什么。那一个他早就想到却不愿去相信的可能，顿时让他如置冰窖，而此时那堵在胸口的难受感又开始随着气血层层翻涌。江瑶僵硬地回过头，满屋子被害者就这么悲哀地零落四周。就在下一刻，江瑶便不顾一切地扑上前去，开始疯狂地在尸堆中找寻。 不，不想，千万不要被我找到。 来自灵魂深处的虚弱如潮涌般袭来，使得江瑶数次摔倒在这腐臭年华的地面上，但这却阻止不了江瑶的疯狂。而此时的红发男子也收起了调侃，沉默地看着固执搜寻的江瑶，一言不发。 不是，这句也不是。 先前的战斗中没来得及仔细观察，但眼下这些遗体的体貌特征全被江瑶一一看过，而随着搜寻濒临尾声，江瑶那颗悬着的心也逐渐放了下来。 没有，这些人之中没有萧远，那么也就是说萧远很可能还活着。 江瑶终于停止了搜索，一下子松弛下来的神经让他身体虚弱到了极点，他已不想再待在这间压抑腐臭的密室之中，但就当他走过施救的身边打算离开之时，他却忽然瞥见了一个眼熟的物件，一枚残缺的布谷鸟木雕挂饰端端正正地系在了施救的胸前，木雕翅膀的翼已被折断，只是那种样式那根挂绳显示着这枚挂饰只可能属于一个人，那个让自己追寻至此的失踪室友。 这是 江瑶难以置信地盯着那枚熟悉的木雕，巨大的冲击让他的大脑霎时一片空白，他下意识地抬脚走进那只名为失鸠的鸟妖，而那鸟妖也似乎有所感地微微一动，将那个已不再血红的眸子缓缓移向了江瑶。黑漆无光的瞳孔印出江瑶的身影，恍惚之间江瑶似乎从那眸子中感到某种熟悉的忧虑。只见那鸟妖努力地张了张嘴，而在这之后，一滴血泪从鸟妖那巨大的眼眸流淌而出。 小心！ 焦急的暴喝声突然响起，还没等江瑶有所反应，便被一道黑影猛地扑倒在地。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道流星似的白光擦着江瑶的头皮呼啸而过，而恰巧处在江瑶身后的石臼此时成了被连累的牺牲品，被那道利刃般的白光一把刺穿了胸膛。 混蛋！ 救下了江瑶的红发男子咬牙骂了一句，随即如离弦之箭般朝着白光袭来的位置飞奔而去。剧烈的耳鸣充斥在耳畔，胸中翻涌的气血涌向喉咙，江瑶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模糊的视线中他颤抖地抬起手向着不远处那被鲜血浸润已无生气的尸鸠身去。 笑， 眼前的血色画面渐渐变得黑白，就在江瑶意识即将消散的那一刻，他看到视线前方的大门口处突然出现一道陌生的黑影，一道冷眼俯视他的娇小少女身影。这木雕是鸟吗？江瑶端着咖啡杯，有些迟疑地看着萧远脖子上那枚做工粗糙的挂件， 开口说道。 嗯，是布姑娘。 萧远温和地点点头，纤长白皙的手指轻轻抚过木雕的表面，眼神中闪烁着爱惜的光芒。 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亲手做给我的。 女朋友啊？ 不是的。 萧远抬起头看着江瑶笑了。 是我的恩人，要不是他，我也不可能站在这里。 萧远说着将目光投向窗外，柔和阳光透过纱窗洒向房内，映照着萧远那满是书生气的面庞，只是江瑶却在对方那双乌黑的双眸中看到了些许的忧虑。 哎，怎么了？ 江瑶问。 没什么，只是觉得比起那照耀世间亿万年的阳光，人类的生命真的太短暂，也太脆弱了。 萧远收回了目光，重新看向江瑶。 如果有一天自己不留痕迹地消失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谁都不记得自己，那么又该用什么来证明自己存在过呢？ 哎，你啊就是想太多了。 江瑶摇摇头喝了口咖啡。即便有一天你消失了，我还会记得你啊。 萧远微微一愣，随后再次笑了。谢谢你，小瑶。 萧远。 江瑶慢慢睁开眼睛，刺眼的阳光照得他眼睛生疼，使得他下意识抽出左手想要遮挡，然而身体上传来的疼痛却将他意识中残留的恍惚瞬间一扫而空。江瑶总算注意到手臂上与腿上那层层缠绕的纱布，而之前那西区别墅中如噩梦般的种种也在一瞬间涌上来。 不好！ 回过神的江瑶猛地坐起身，却突然发现眼前的一切竟然如此熟悉，这才惊觉自己已回到租住的房屋，而此时此刻他正躺在自己床上独自一人。 萧远。 惊愕万分的江瑶顾不上猜测自己是如何离开别墅的，此时的他满脑子都是昏厥前那惊心动魄的血色一幕。他挣扎着想要下床，却忽然感觉自己锁骨处传来一阵锥心的刺痛，失神之下一个踉跄滚下了床，狠狠地摔在地上。啪啦，衣袋中的手机被顺势摔在地上，屏幕上闪烁的时间提示着此时距离江瑶昏厥已然过去了整整一天一夜。 竟然昏迷了这么久，那个红发男人，那只狮鹫，后来究竟怎么了？ 江瑶回想起昏迷前最后看到那个少女的身影，没由来的一阵心慌，然而此时他锁骨处却变得更加火烧火燎，仿佛有一块烙铁正在烧着他一般，令他剧痛难忍。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一把扯下领口看向桌子上的镜子，只见一枚散发着诡异黑光的奇怪刻印赫然出现在他右侧的锁骨之上。